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25集。王淼淼还发了一轮网络新闻，又请大 V po 了一轮微博。六国战绩杀青，王淼淼晒美照。六国战绩杀青，王淼淼晒照，造型清纯可人。里面附的就是王淼淼的微博，潘玉的好基友和潘玉的好女友谁更好看那条。甚至还有一些人说，何秀一也整容，山根好奇怪啊。试图引起关注，转发还有讨论，能吵起来就更好了。一波通告发出去后，王淼淼便等待效果。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意料，点开那些新闻微博评论，发现竟然有 80% 都是何秀一新，何秀一当然是何秀一最好看了。可怜笑哭，戏精故意挑张何秀一的丑照，大家还是觉得何秀一更顺眼。王淼淼问号，他怎么觉得自己挺好看的呢？这么多年炒作第一次失手了。六国战绩杀青一段时间之后，怡然文化公司制作，李朝隐执导，左然主演，而何秀义却没有参与的东望率先上映了。何秀义没有出演，可在帮助宣传上面却是不遗余力，不仅微博吆喝，还亲自去助阵全国各地的首映式。对此李朝隐还笑着说呢，他说一般演员拍摄完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后，都会对对手戏演员避而不见，长的还要躲几年，总归是别扭嘛。你们两个感情倒好，还在一起拍戏，就算分开演戏也为彼此助阵，娱乐圈有这种关系的不多了呀。何秀义想了几秒，忽然莫名其妙的道，李导，李朝也很纳闷，他说谢什么，让你出演家族男一吗？其实说来不好意思，最开始只叫你来演一个裸替，白白浪费才能。柳阳田的裸替也很需要演技，但是用何秀义还是小题大做了。不，其实我更想谢谢您叫我去当家族裸替，就算没有成为男一，我也会谢谢您。男一也好，裸替也好，他在那儿与左然重逢的。与这一点相比，一个宋智角色并不十分重要，与左然的感情才是无比珍贵。况且左然使他越来越好，不管是从演技的角度讲，还是从资源的角度讲。因此平时该珍惜的机会忽然便显得不那么关键了。李朝隐心里想的，裸替也值得谢吗？他不关心 CP 楼，当然也不清楚左然是个艺迷。啊，没事，以后呢与您详细解释。李朝隐也不再追问了。最终东望获得了28亿票房，比万里龙沙的20亿还多出8亿。在票房不断膨胀的情况下，不算很好，但也绝对不差。与纯本土导演不同，李朝隐早些年一直在好莱坞，因此他的主旋律电影不光是燃，而有一种对于历史还有现状进行深刻思考后产生的情怀。东望票房28亿，交税加上影院分成一共挖掉大约14亿，剩下14亿星空传媒作为发行方拿走了2亿左右。因此除去5亿制作成本之后，依然文化公司净赚7亿。而此前的万里龙沙因为成本只有 1.5 亿再多一点，净赚也是7亿。改成文化公司之后，投资收入和又见于美丽的开销差不多，可抵消。几部电影都是独扛，没有其他公司参与，也就是说至此左然转行导演的2年0.8个月时间之内，票房进账48亿，除去电影制作成本、公司运营成本等等，也净赚了十几个亿。这样算来，为了赢得与星空传媒的对赌，六国战绩票房至少要7亿，只有7亿而已。当时的合同是，如果3年之内3部商业大片票房达到55亿，星空再注资6个亿用于工作室的后续发展，股权维持不变。若没有， 左然无偿转给星空 26% 的股份，拱手将第一大股东位置转让给星空传媒。不难，六国战记预计首映时间是在三年之约结束前的两个月内。原因无他，完美主义者左然对后期要求太高了。左然就是这个性格，感情也要完美，伴侣也要完美。而何修义是他所遇见过在他自己心中唯一一个完美的人。何修一那么好，挑不出一点瑕疵。总之，后期的工作室疯狂赶六国战记，他们搞了一个天水团队，专门制作水和天的特效。最令他们抓狂的莫过于潘玉在暴风雨当中救下潘凤的那场，因为拍摄暴风雨时左然一滴水都没有用，正常来讲会有喷头喷水制造大雨效果，可左然说太假，全部 CG， 而且还要真实。工作室心里苦啊，加班加点的弄，最后暴风雨的那场每个镜头含有3亿水滴，一秒剧情需要电脑计算3天，并且还不可以使用软件输入锋利设计浪花，而要拿着左导想要的效果图根据画面反推回去。此外还有一个人物团队负责将演员们挪进背景，有一场因为过于困难左然用了 5T， 可是要求后期换脸，将自己的样子换到 5T 身上，并且不能穿帮，这技术很先进。何修义本来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也不是全程跟组，甚至都不晓得左然还有替身。可是在两个人看样片时，何修义只随便一瞥便对左然道，这个人的身体不是你。 嗯， 身材与你非常相像，非常非常相像，可以以假乱真，可是不是你。左然觉得一工作室精细程度还有两个人相似程度，爸妈来了也不可能发现，可何修义瞥了一眼居然就如此的笃定。你的腰部以下更长一些，不多，两根手指吧，肩膀也要更宽一些，一边一根手指，还有胯胳膊长度也不一样，手指也不一样，到处都不一样。 修义。 嗯， 张嘴。 哦，刚一张嘴，对方舌尖便窜进来狂乱地吻，带着一种特殊的爱意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